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众人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奥斯卡不需要再修炼，他现在只要等待明天的到来。一回到宿舍就忍不住兴奋地向唐三发问， 小三，明天就要去星斗大森林了，你说我应该获得一个什么样的魂环才更适合对香肠辅助效果的提升呢？ 这个呀，也要看机缘，魂兽的种类千奇百怪，谁也说不好会遇到怎样的魂兽。你前两个魂环，一个是恢复，一个是解毒，这第三个魂环只要再增加另一种辅助效果，或者是强化前面两种辅助效果的都可以。奥斯卡，你去过星斗大森林吧？给我说说那里的情况吧。 哎，星斗大森林可是个好地方啊，当然也是个极为危险的地方，那里是魂兽的摇篮，是强大魂师最喜欢的地方，不过也是魂师伤亡最大的地方。 那是我们天斗帝国圈养魂兽的森林吗？ 当然不是，那些圈养魂兽的森林算个屁，连个千年魂兽都很难遇到，只有魂师魂师那种级别才会去那里。星斗大森林是我们斗罗大陆最著名的三大魂兽聚居地之一，面积之大，几乎和巴拉克王国的国土面积相等，横跨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国境，其中五分之二的面积在我们天斗帝国，另外五分之三则在星罗帝国，是一片巨大的原始森林。森林内地形复杂，有湿地、沼泽等等，那里的魂兽也极为可怕，越靠近森林中央，魂兽也就越强大，据说里面连十万年的魂兽都有，任何魂师只要实力够、运气好，都能在里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魂环。哎，我的第二个魂环就是在星斗大森林中获得的。 原来是这样，希望这次你能有更好的收获。 嘿，要真是那样，以后香肠管够，大家随便吃，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哈， 一天的时间，众人也没有太多可准备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后，当众人在操场集结时，赵无极已经在那里等待他们了。看到赵无极，学员们都有些愕然，想笑又不敢真的笑出来。赵无极看上去确实有些狼狈，脸上至少有三处乌青尚未消退，尤其是左眼眼眶的熊猫眼形象，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当然，在好笑的同时，包括唐三在内的七名学员也不禁同时吃惊，赵无极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唐三记得很清楚，自己那天虽然给赵无极带去了一些麻烦，但并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什么伤痕，而赵无极脸上的伤势一看就是遁疾造成。以他76级魂圣的实力，再加上大力金刚熊的防御力，谁能打上他？难道是弗兰德院长？可是拥有猫鹰武魂的弗兰德是敏攻系战魂师，想要这样击伤赵无极，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呀。 哎呀，看什么看？你们这群小兔崽子，是不是皮痒了？ 为什么不说是小熊瞎子？ 小五，你在说什么呢？好了，大家上路。慕白，你带队。 星斗大森林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那里面魂兽众多，而且攻击性都极强，对我们人类更是没什么好感，大家一定要小心应对。唐三，你在最前面，奥斯卡、宁荣荣，你们两个跟在唐三身后，胖子、小五，你们两个在左右两侧，我和朱朱青在队尾。进入森林之后，更要保持好这样的阵型，随时保持警惕。大家出发。 对于戴沐白的安排，唐三心中暗暗钦佩，不愧是年纪最大也是实力最强的学员，他的安排恰到好处， 将辅助系的两名魂师放在队伍中央保护起来，在整体实力上自己仅次于他，排在最前面，实力最强的戴沐白本人则是负责断后。断后永远比最前端的前锋任务更加重要，毕竟自己还有左右两翼的胖子和小五随时增援，断后的戴沐白要警惕的方位却更大。赵无极在一旁只是冷眼旁观，并没有加入到他们的阵容之中。和七名学员一起走出学院，这里自然是没有马车的。一出学院，众人就开始跑步前进。赶路开始不久，学员们开始理解了昨天弗兰德院长给他们上的第二堂课的重要性。由于有了昨天的经历和弗兰德院长的训斥，大家对于奥斯卡的香肠已经不再是那么排斥了。随着不断赶路，就算是最强的戴沐白和唐三，体力也是在不断消耗的。但有了奥斯卡的香肠作为补给，他们惊讶地发现，这点跑步带来的消耗竟然根本不算什么。每一个小时吃一根奥斯卡武魂幻化出来的香肠，众人的精力就能一直保持充沛，哪怕是宁荣荣都能勉强跟上众人的步伐。没有真正应用，就永远不会明白辅助武魂的重要性。奥斯卡也因为自己香肠的奇妙效果，令众人刮目相看，获得了最好的待遇。由于还没进入森林，实力最强的戴沐白和唐三轮流拖着奥斯卡的手臂，替他分担一部分体重前进，让他能够更容易地恢复魂力，继续他的辅助作用。宁荣荣自然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他显得很沉默，一路上也并没有用自己的七宝琉璃塔给大家施加辅助效果，整个人都变得郁郁寡欢，既不拒绝奥斯卡的香肠，也不使用自己的武魂，隐约中似乎将自己隔离在了整个小团体之外。在奥斯卡香肠的辅助下，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当夜幕降临时，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已经赶路了400多公里，距离星斗大森林已经很近了。眼看今天无法到达目的地，赵无极下达了休息的命令，因为他们正好来到了一座小镇，再继续向前有没有补给就不好说了。进入小镇，这里比唐三想象中要热闹很多。小镇的规模大概是史莱克学院所在村庄的3倍，除了没有城墙，这里竟然跟一座小城市似的。唐三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店铺主要经营范围竟然都与魂师有关，比如一些专门卖武器的、卖铠甲的、卖解毒恢复药剂的，甚至卖衣服都是卖一些拥有10几个口袋可以装很多杂物、适合魂师冒险用的特殊服装。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恐怕就是这个道理吧。这座小镇显然是依靠着星斗大森林而生存的，在星斗大森林周围，这样的城镇恐怕还不在少数。 可是这里距离星斗大森林还有近100公里，是不是远了点儿？ 你一定是去国家圈养魂兽森林习惯了，那些被圈养的魂兽都是比较温和的，不太主动攻击人类。星斗大森林这样的野生魂兽聚居地可不一样，魂兽不但凶猛得多，而且外围的一些魂兽甚至会经常走出森林范围。要是城镇距离星斗大森林太近，恐怕就不妙了。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果然说的没错，走出来能学到的东西就多多了。 你们看前面那家酒店，我们呀就住那里吧，休息一晚，明天清晨再出发，住宿和吃饭的费用你们自己负担。 史莱克学院本来就不富裕，像赵无极、弗兰德他们都没有收入，经济情况实在不怎么样，而唐三他们反而都拥有了武魂殿给予的补给，日常开销自然是够用的。酒店是一幢2层小楼，1楼大厅就是一个简单的餐厅，2楼住宿。 赵无极给自己开了一个单人间，就直接上楼了。戴沐白和众人简单的商量了一下后，开了一个四人间，他们四个男生住，还开了一个三人间给三个女孩子。 先吃了饭再上去吧，吃了一天香肠我都要反胃了。 行，那咱们坐那儿吧。 哎，要不要叫赵老师一起吃 啊？不用了，老师和我们出来虽然不会为我们支出任何费用，但也不会接受我们任何一点好处，这是弗兰德院长制定的规矩。 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一切都清清楚楚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学院这种毫不做作的感觉。 死胖子，少废话，你点菜，就你最会吃。 那今天是不是你请客啊？就你补贴最高，你可是大款。 请客没问题，大家能在史莱克一起上学也算是场缘分。我年纪最大，今天这顿就算给唐三他们接风了。 嘿嘿嘿，好，太好了，放心吧，戴老大，不会给你省的。 服务员， 哎，你好，哎，吃点什么？ 来个这个，这个， 哎，这看着也不错，还有这几个， 好了，就这些。 哎，好嘞，你稍等啊。 哎呀，不错不错，这里虽然不大，但东西倒是挺全的。希望味道也能有点水准就更好了。 这个胖子，他的补贴除了花在女人身上，剩下的就是吃了。哎，胖子，我真怀疑你如果不是魂师，一定会去当个厨子。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